港队加油。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能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雨， 早晨，早晨，星期天早上时间来到六点十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一起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虽然今日的天气可能和大家心目中标准的美丽星期天有少少差别，事关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的，早上局部地区更加有雷暴添，最高气温去到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骤雨会减少，而星期二、星期三咧就系天气不稳定啊！现时室外录低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系79%。开展新嘅一天，为你送上一连串嘅作品。好得意嘅，有时咧啲情感可以喺歌词当中表达，亦都可以喺靓声当中表达出嚟啊！ 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唯有街灯兼引奋斗，总要暂休，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唱前情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缘又下过着手，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时放身体，随心意，要心留忧亦留也意，只要能洒脱是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总需停一次， 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鬼子声最高，着了唱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首来自陈慧娴的《夜机》将时间带到嚟今朝早接近六点半钟啦。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一听六点半的新闻报道先，转头回来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赤柱隆德苑昨晚发生爆窃案，事主损失价值大约40,000元的财物。警方昨晚近九点接获51岁住户报案，指单位有被搜掠痕迹，怀疑被爆窃。警员接报到场，经点算之后，事主唔见咗大约2,000元现金同大约值40,000元嘅金饰。案件列作爆窃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政府刊宪要求喺指定期间曾身处11个指明地方嘅人接受强制检测。当局话，寻日一宗由英国抵港初步确诊感染 L452R 变异病毒株嘅个案，患者喺21日内曾经住喺本港。患者到过的4个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而因应两宗曾经在香港居住的非本地确诊个案，有3个指明地方亦被纳入公告。另外，因应早前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的输入个案，曾指定期间曾经身处4个指明地方的人要再次接受检测。为谨慎起见，已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人亦要接受强制检测。阿富汗两名运动员抵达日本，准备参加东京残奥会赛事。国际残奥委会发表声明，指两名分别参加跆拳道和田径赛事的选手，一个星期前由阿富汗撤离到巴黎，并已经坐飞机抵达东京。两人进入选手村之前，都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阿富汗代表团团长形容，透过残奥会，所有人都可以传达和平共处是最有利于人类的积极信息。两名运动员原定在今个月17日抵达东京，但因为阿富汗局势无法离国，残奥会官员一度表示，阿富汗运动员将无法参与今届赛事。法国一名女子涉嫌在殡仪馆里面偷走死者遗体上面的财物被捕。事发在北部一间殡仪馆，法国传媒报道，涉案的60多岁女子在过去的星期二前往殡仪馆，向死者亲友讹称是死者朋友，亲友于是让她向死者表达敬意，但后来发现死者身上的颈链、戒指和耳环都不见了，于是报警。警方很快锁定住在距离殡仪馆不远的疑犯，将她拘捕，并且找回涉案的珠宝。调查之后又发现，涉案女子同同日较早时同一间殡仪馆另一名死者的银包失窃案有关。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星期二同三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千禧年代苏华伟走向世界2021巾帼不讓蘇眉女子田徑 T36 級200米任國芬替港隊出戰力爭決賽資格 全城集氣為香港運動員打氣 FM96 奧運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大家好，我哋系 ERA。 ERA 首次参与动画配音，佢哋有以下嘅回应喎。 嗱，你问心，我哋四个入边边个配得最差？ 哇！吓、啊，真系讲啊？ 讲啊，你讲啊， 你接受 真系噶？我但系我讲咗，会唔会俾佢啲 fans？ 我一九三啊，你咁讲。 记得记得留意星期日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慢动作啊！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的时候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上到嚟二台院线做嘉宾啊！ 嗱，我人生里面咧，即系如果真系认真做阿妈咧，计埋苏妈系第三次。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有部戏十年前就系《岁月神偷》，咁有啲人又话：哎呀，麦太，哎，各位今日煮咩？纸包鸡，鸡包纸。咁我咪不停咁同自己斗咯，即系话哇，唔好出呢个吴君如出嚟啊！咁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我们的嘉宾有来自印尼，现在在香港理工大学读书，多才多艺的 Irene。我知你除了读书还有很多兴趣的、哦、平时课余时间喜欢做些什么呢？ Hello， nama aku Irenia， biasa dipanggil Irene sama teman-teman。 Aku berasal dari Surabaya, Indonesia。 Aku kuliah di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ahun ini tahun kedua, tak semester depan naik tahun ketiga。 Jurusan yang aku ambil di Hong Kong adalah Industrial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kalau di bahasa Indonesia Teknik Industri。 Kalau hobi aku, kalau punya waktu luang aku sukaMain gitar, main piano, atau olahraga kayak badminton, swimming, berenang, sepak bola. Aku juga suka desain, graphic design, sama video editing. Ya, itu hobiku sih. Ivan 话佢有好多兴趣噶，例如系中意弹吉他、钢琴、做运动，例如系打羽毛球、游水、踢足球，佢都好中意噶。仲好中意平面设计同埋编辑影片。哇！果然是多才多艺啊！之前咧听你讲就话你好中意设计，不过其实你系从来都冇正式上过堂噶、哦。咁你喺边度学翻嚟嘅咧？ aku nggak pernah diajarin orang desain karena aku sendiri karena aku tahu aku suka desain jadi aku belajar sendiri. Biasanya aku Google lihat-lihat kalau di orang biasanya desain misalnya desain menu makanan itu gimana.Jadi aku lihat desain-desain mereka, terus aku ambil poin-poin bagus dari desainnya aku lihat, terus aku bikin desain sendiri. Jadi lebih ke self-study sih, nggak pernah minta orang ajarin. Tapi kalau desain, aku ikut student association, aku cari posisi yang relate sama desain. Jadi aku bisa menyalurkan hobi desainku melalui student association. Kadang juga kalau papa sama mama ada bisnis buka baru, aku yang bikin logo, bikin menu, bisnis makanan kan. Jadi aku yang bikin menu, bikin Instagram account, aku yang atur postnya semua. Jadi aku lebih ke freelance kayak bantuin orang aja gitu. 佢话全部靠自学同埋多实践咯，得闲佢就会上网睇下人哋嘅设计，之后咧再喺唔同嘅地方实践。例如系佢就加入咗大学嘅学生会，申请做设计相关嘅职位。有时爸爸妈妈开新公司，佢就会帮手整 logo、餐单，再帮佢哋开埋社交媒体嘅账户，再发布做埋宣传添。哇！自学设计感觉好似好难咁、哦，可唔可以分享下你系用咗啲咩实际嘅方法去学识嘅咧 ？Kalau design di YouTube banyak, tinggal search aja kayak kamu mau design apa, pakai app apa di YouTube pasti ada tutorialnya. Tapi kalau mau cari inspiration biasanya lihat-lihat Instagram, harus sering-sering lihat Instagram accountnya orang, lihat Google juga banyak, harus sering-sering cari inspirasi terus brainstorm sendiri. Karena desain nggak bisa nyontek orang, nggak bisa lihat punya orang karena ya plagiarism and all. Jadi harus harus bisa cari inspirasi sendiri, brainstorm sendiri. 佢話喺 Y 字頭嘅影片平台上邊，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設計噶。只要你搜尋你想要嘅係咩嘅設計，餐單設計、海報設計，或者你係用咩程式去做嘅，一般都好容易揾到教學嘅。另外找灵感的话，他会上网或者去下不同人的社交平台账户看下，找下灵感。他亦都提到，他说设计是不可以抄袭的，所以一定要找到自己脑震荡找灵感的方法。嗯，讲得非常之好啊，成为一个出色的设计师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是不可以抄袭的。好开心听到 Irene 除了读书之外，亦都有很多自己喜欢的兴趣，亦都找到自己的方法。希望接下来亦都可以欣赏到更加多你的作品。今集多谢晒 Irene，Thank you。 Dari malam hingga pagi, ku coba berkali-kali tak pikirkanmu. Ku coba lagi dan lagi.Namun semakin ku hindari, bayangmu semakin hadir. Ku sadar diri tak mungkin tuk miliki, namun kau buatku semakin jatuh hati. Mengapa kau lagi terus hadir 我哋嘅嘉宾仲有嚟自印尼雅加达一位非常之开朗嘅女生 Andika，Hello，Hello， selamat pagi semuanya， nama saya Andika Eka Putri。Kalau teman-teman Indonesia biasanya panggil Putri, kalau teman-teman non Indonesia biasanya panggilnya Andika, karena agak susah ya kalau manggil Putri ada huruf T dan R bareng-bareng. Saya di sini pindah ke Hong Kong 2 tahun yang lalu, 2019. Untuk pekerjaan saya bekerja sebagai regional sales manager untuk salah satu perusahaan education global yang punya regional office di Hong Kong. Saya asli dari Jakarta, dan so far sih I'm very enjoying my time here in Hong Kong. Antika 话佢嚟咗香港两年，2019年嘅时候就开始喺一间国际性嘅教育公司做区域销售经理。佢话非常之享受喺香港嘅时间。嗱，我知道你嘅工作咧亦都好忙啦，又需要成日飞嚟飞去。最初开始呢份工嘅时候，会唔会觉得好唔惯或者好辛苦咧？ Sebenarnya memang sangat capek ya, cuman karena lagi-lagi ya kalau kita kerja kan masing-masing punya motivasi ya, ada yang memang solely untuk monetary, untuk uang. Kalau saya sendiri memang pada dasarnya suka traveling, tadi seperti saya suka traveling, saya suka adventure. Jadi pekerjaan ini nature-nya memang sangat cocok, jadi capek tuh jadi nggak masalah gitu, karena saya bisa mendatangi tempat-tempat ini, ketemu sama orang-orang dari latar belakang yang beda-beda, ngobrol sama mereka, itu buat saya tuh justru nambahin energi. Jadi makanya schedule yang ketat, atau misalnya harus ke negara ini, ke negara mana, harus presentasi ini, atau harus stay late malam-malam karena meeting bosnya ada di London, itu tetap fulfilling. Ini memang sesuatu yang saya sangat excited about, makanya stay di sini sudah hampir 7 tahun gitu. Antika 话有时咧都真系觉得几攰噶，不过佢自己本身咧就好中意去旅行同埋冒险，所以佢都觉得呢份工几啱佢嘅。而呢一份工作啦，亦都可以去唔同嘅地方，认识唔同嘅人，同唔同嘅人倾偈，亦都可以俾到一啲力量佢。虽然做呢一份工有时时间都几紧迫噶，又要做演讲，又要做汇报，有时又要同喺伦敦嘅老细开会，真系冇办法唔做到好嘢。但系大家都为咗搵多啲钱而努力，直至而家佢仍然对呢份工咧系充满热诚嘅。咁喺香港做呢份工，你觉得最大嘅得着系啲咩咧？ Best learning dari pekerjaan ini sebenarnya adalah faham. It's very interesting karena saya jadi faham bahwa sebenarnya setiap culture atau setiap negara itu benar-benar berbeda dan kita harus respect. Tapi sebenarnya kita semua sama juga gitu. Ada common thing yang ada common thread gitu. Jadi ya kita semua masih sama-sama manusia gitu. Pasti ada sesuatu yang bisa kita cari. Like the silver lining-nya atau red lining-nya in between us and people from the other country. Kita semua harus saling respect sama pendapat masing-masing dan harus open-minded gitu, karena memang the way we brought up is different from one and each other. 佢话喺呢份工作入边咧，佢学识理解同埋尊重他人。去唔同嘅地方令佢明白到每一个国家每个文化都有所不同，思想要开放啲，要尊重人哋嘅意见，有不同亦有相同。大家同为人类嘛，我哋有共同要寻找嘅嘢，所以大家亦都会互相联系，互相帮忙。要成为一个更好嘅自己，尊重系必须要有嘅。尊重他人，有时亦都系尊重自己。今集多谢晒 Antika 嘅分享，下集不如同我哋讲多啲你喺香港嘅生活啦。今集多谢晒 Antika，Thank you。 Hanya untuk

星救兵，再不理偷懒是个罪名。哦，太难的，会毁成个世界照应，喜欢分烂边怪或赢。 送上的三首作品有来自 Tyson Yoshi 的 Better 和 Jace 陈海泳 featuring Jen Curious 的 I Wish， 现在听紧的来自 Rambo Laughter 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星期二同三天气唔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好啦，早晨时间嚟到七点十分，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咁你而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Selamat pagi kak Sint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大家听到嗰啲咧唔系锁链声嚟嘅，系手链声嚟嘅啫。冇呢个讲笑，因为咧通常咧啲人农历嘅时候听到呢啲声咧，就会觉得诶，系咪谂多咗咧？我唔使惊，收音机度听到嗰啲咧系啲即系手链，真啲讲咗锁链，系手链嘅声音，因为格先生戴咗条手链啫，系啦。其实而家都真系越嚟越流行咧，好多唔同嘅配饰啦。即系最近我谂最 hit 嘅咧，就系随住呢一两年大家都要戴口罩咧，所以就多咗呢个口罩链啦，同埋呢个口罩嘅香薰扣。其实香薰扣就兴咗好多年噶啦，不过香薰扣就以前啲人中意夹喺啲衣领啊，或者系。啲袋口啊，嗰啲位置啦，咁但系而家咧就变晒做口罩扣嘅装饰啦，咁啊，所以咧即系多咗一啲打扮嘅心思可以摆喺度啦。 嗯，但系咧就系、是、之前嘅时候，我都唔知道系原来系唔可以吉个窿嘅。 咩叫做唔可以吉个窿？ 因为人哋以为咧个香薰嗰个扣咧系要。个窿， 我即系你以为好似深口针咁样嘅，支针喺个底嘅，咁、你就会吉穿咗个口罩。 有啲人会谂住系会咁样咯，所以咁样、人哋如果系唔知嗰啲，以为系如果可以用第啲嘢嚟代替嘅话，都可以吉一吉啲嘢或者系穿过去咁样、但系应该系唔系咁好噶嘛？ 系啊，你始终吉穿咗，虽然咧你嗰个窿就应该会俾嗰个嘅襟针遮住嘅，但系咧我又会觉得你其实始终都揞住块面啦，你个底有嚿嘢系咪先？ 同埋都危险啊，系嘛？ 系啊，危险啊！即系你惊吉亲个面多过。惊防疫，我估就未必会影响到，因为其实你嗰窿好细啫，同埋嗰头嘢应该都其实覆盖得到个位置嘅。当然绝对唔建议大家做呢件事啊，因为你始终吉穿个口罩系唔啱噶。但系咧，即系我又会觉得，你话系咪真系好大影响？我估未必嘅，但系又觉得好似怪怪地咁样咯。你吉穿佢， 但系如果系摆啲 accessories 而家啦，去口罩嗰度咧，我觉得系真系好事嚟嘅，开心啲嘅咁 ，Barbie。 是的，而家多咗好多人系直情咧整两个嗰啲口罩链咧，所谓其实咧系有少少个冇乜作用嘅，但系咧你又会觉得佢系即系装饰啦。 除口罩嘅时候有啲嘢咁样勾住佢系咪？嗱，跌系嘛？ 有啲人咧初初就系建议或者教人哋咧去用嗰个口罩链嘅时候咧，就系因为你两边嘅挂耳位置就掹住一条链啦，咁你就将嗰个链嘅位置，譬如如果你除咗个口罩咧，就即系挂住条颈咁样啦。但系咧，我自己就覺得咧，即如果係咁嘅話咧，你個抗疫意識都幾低嘅。因為首先你喺個街度會除口罩啦，第二就係你個口罩除完之後，你就唔係揾一個地方去包好佢咧，你就係即係由得佢掛住喺個頸度周圍行，咁啊非常之危險咯，我覺得。咁所以我覺得呢兩個嘅配飾咧都真係要小心嘅。即係姑勿論係如果你話口罩嘅鏈啦，咁你就唔好話諗住真係掛住個口罩周圍行。如果你系谂住口罩嘅扣嘅话咧，就唔好买啲会吉穿个口罩嘅，唔系搞到佢穿窿咧就大件事噶啦。 你对我说你很累，里面坐下话去睡。承认我们的身躯、看见到处正淌泪、才明白我们身于废墟、喊过的似含泪，淋过的青春很似雨水，我会想变成谁，而你却不想记得大一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负累，时代下吻吻你，记得粉碎，愿你不碎，成雨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为你的心碎而心碎，但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正归年，近望道路未知短，涂上我们追的追，呜呼！看见到处正淌泪，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剛才呢一年送上两首作品啊，分别有嚟自 Era 嘅《我们不睡》同埋剛才嗰一首印尼嘅歌曲系 Trio Liberals， lagunya Jangan Kau Pergi。 嗯，我觉得好夹咯，佢哋真系 夹得比你好劲啊！ 点解啊？ 因为咧第一次你一开嗰个印尼歌咧，你已经话系好似好似系可以 mix 埋两首歌一齐、我。后尾你同我讲，我听清楚，真系有少少似，但系我真系估唔到个 key 都似，同埋个 tempo 都差唔多。 系啊，其实真系好似。但系你话原来嗰只人嚟讲已经系廿年前啊， 系好耐之前，1980年一九，应该系 大卅年前要讲 1990类似呢啲啦。 嗯， 呢一个都系 boy band 嚟嘅，三个人唱歌 吓。跟住教先生头先就同我讲话，留意呢个 boy band 嘅发展咧，就系每一次都系冇和音噶嘛，啲歌全部都系唱同一个音或者轮住唱嘅咁 啊。呢首歌真系系经典嚟嘅，已经好耐嘅，但系都好劲啊！咁样你可以咁样 mix， 应该中间再插翻嗰个 era 嘅歌落去，又再翻翻呢度做到啊！直情系听唔到啊！ 唔系如果唔系现场嘅话 ，OK， 因为我揾唔到多一只可以多一条 track 可以。做呢件事，我得两条 track， 所以只可以咁样啊。如果就自己做混音，我系可以嘅，真系 犀利犀利， 好玩嘅。嗱咁呢个时候咧，都有啲重要嘅资讯要同大家讲一讲噶。 嗱，呢所有 vaksinasi ya karena pemerintah itu memberikan vaksinasi COVID-19 gratis buat semua orang yang berumur 12 ke atas yang berhak. Jadi boleh bikin booking ya di online supaya bisa divaksin di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dan juga di klinik publik dan juga ke dokter pribadi.Jadi pusat vaksinasi ini akan beroperasi sampai akhir Oktober 2021 dan kalau mau bikin janji boleh dilakukan secepatnya dan juga mulai dari 11 Agustus pada hari yang sama tiket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ya untuk orang umur 60 ke atas atau yang belum bikin janji supaya bisa disuntik pada waktu yang diatur pada hari distribusi. Jadi umur untuk mendapatkan vaksin untuk BioNTech itu umur 12 ke atas, yang Sinovac umur 18 ke atas. Jadi secara umum efek samping dari vaksin itu juga cuma sementara dan agak ringan. Pemerintah akan memonitor keamanan vaksin ini, juga vaksin bisa membuat tubuh kita lebih kuat melawan penyakit ya, tapi tetap aja kesehatan pribadi tetap harus dijaga, kebersihan juga. Kalau ingin boleh ke www.covidvaccine.gov.hk untuk ngecek informasi yang lebih banyak. Nah, 教先生，很多印尼姐姐都会问，是不是说如果回印尼的话，其实是无论打任何一款在香港可以打到的疫苗，即其实两款都可以的。 两只都得嘅。 如果咧想知道多一啲嘅详情嘅话咧，就可以上翻去www.covidvaccine.gov.hk 咧，再了解多啲关于疫苗嘅详情啦。 早上时间嚟到7:29，同大家睇一睇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先。今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早上咧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嘅，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而星期二、星期三咧都系天气不稳定嘅。咁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系79%。提一提你啦，因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上嘅8:3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属于低水平1至3的，希望大家无论今天是任何的天气都好，都无碍你的心情，无论怎都好都可以开开心心地享受一天的，无论是工作或者是假期，都希望你享受一个美丽的星期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昨晚在东平洲附近潜水的时候浸亲，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昨晚近11:00接获事主的同行朋友报案，指怀疑事主在东平洲码头对开海面潜水的时候浸亲。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到场，将昏迷的男事主救起，送往东区医院，其后证实不治。赤柱龙德苑昨晚发生爆窃案，事主损失价值大约40,000元的财物。警方昨晚近9:00接获51岁的住户报案，指单位有被搜掠的痕迹，怀疑被爆窃。警员接报到场，经点算之后，事主不见了大约2,000元现金和大约值40,000元的金饰。案件列作报涉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位于墨西哥湾的艾达增强为2级飓风，预料当地星期日稍后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以西登陆。国家飓风中心表示，艾达登陆前有机会增强为极度危险的4级飓风，风速达每小时225公里。星期日正值飓风卡特里娜吹袭新奥尔良16周年，当年风灾导致市内80%地区被浸，1,800人死亡。市长已经下令住在堤防系统以外的居民强制疏散，系统内的居民亦都可以自愿撤离。高速公路大挤塞，很多油站没有供应。官员说，居民要为长时间停电做准备。总统拜登敦促民众做好防灾准备，又说已经将救援物资运到相关地区。德国首都柏林有几千人游行抗议政府实施的防疫限制，期间与警方冲突。示威者当中很少人戴口罩，他们挥动标语和高叫口号。警方说示威者试图越过路障前往国会大厦附近的政府区域，并与警员冲突，大约50人被捕，当中有人涉嫌袭警。当地传媒说有4名警员受伤。德国正面对第四波新冠病毒疫情，单日新增超过10,300人确诊，再多22人死亡。为了鼓励更多人接种疫苗，政府将于10月11日起停止为民众提供免费病毒检测，除了不建议接种的人，例如是小童和孕妇。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8:30，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重剑女团同奖牌擦身而过，香港队重新出发。花剑女团三剑侠。吴舒婷、余翠儿、钟婉婷誓要收复失地，再创高峰，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每一座城堡都守护住当地人的历史文化。

早上时间来到7:3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有我林慧 Barbie 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神秘巴结格先生， 神秘巴结格 Barbie。 嗱，今日咧格先生咧知道应该都好多人嚟姐姐咧系星期天放假啦，虽然都有少部分唔系星期日放假嘅，咁啊星期日咧可能都要留喺屋企，但系咧最近咧即系自从疫情之后咧，我发现咧人嚟姐姐咧系中意留喺屋企多咗嘅，例如系咧我就发觉我屋企嘅人嚟姐姐咧系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迟出门口啦，有时见佢咧真系去到中午嘅时分咧都仲未出门口。点解会咁留意呢？就因为有时咧佢都会帮我个女咧梳头啊，或者系扮靓嘅，有啲妆咧，你知唔知？有时譬如咧我女要跳舞咁样计啦，咁印尼咧姐姐咧化呢啲跳舞妆咧系叻过香港人好多，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有啲妆系需要华丽嘅，同埋需要重手啲，我哋叫做我咧化妆咧，我化得好简单，好薄嘅 香港 style 系咪啊？系啦，即系 Asian style 啦，可能都算系啦。咁印尼姐姐咧就比较可以突出到嗰、那个嗰、那个重点，我真系觉得佢哋突出到，我系真系唔识画嗰堂眉。 哇，真系得啊！你同卡卡真系 collaboration collab 咧，做呢样嘢咧，边做又佢又开心，你又开心。但系我想知道你同卡卡 collab， 我见过嘅，你又俾我睇。 系啊，啲作品啊嘛， 那个眉咧系画得啊，阿Little Bunny 真系几出嘅。 其实佢印尼 style 眉咯，就系、是。 是咩？ 系啊， 我觉得你个卡卡画得几靓，但系我想知道佢系用翻你嗰啲 products 嘅。 两沟两样都有， 我真系佢都要加埋佢。 因为我自己啲化妆品咧好浅色啊，咁所以咧就变相咧就画极都好似冇色咁。咁有时咧佢就会用佢自己嘅嘢咯。 哦， 系啊。 咁我就觉得如果系用翻你嗰啲都可以咁样个效果，真系 好犀利啊！我都觉得佢其实 OK 嘅，佢自己本身咧即系日化妆都化得几靓嘅，所以我都好有信心。同埋咧有时咧啲头发我真系搞唔掂，唔识梳啊。咁佢又会试下即系 fusion 咯，印尼 style 嘅头发，再加少少其他嗰啲style 嘅头发，所以我觉得佢哋系有呢一方面嘅天分嘅。 如果梳头系一定系嘅，因为啲我以前细个嘅时候系长头发嘅，虽然我头发唔算太靓，亦都系唔系唔算太直情唔靓啦吓，但系 都唔系都 系留长嘅，系留长嘅，同埋咧，其实我自己系好懒嘅，我唔识 style 自己头发，因为其实应该如果你要留长咧，你要自己识。搞自己的頭髮咧，你先係應該留長。但係嗰陣時好細個，讀小學嘅啫。咁、我唔中意媽咪同我梳嘅。 哦，點解咧？ 痛嘅同 咦，同我媽咪差唔多。我媽咪都係梳得好痛。 咁我就寧願要個格格同我梳咧，我去格格嗰度，唔係格格去嗰度同你扎辮扎得好靚嘅，有 style 嘅。媽咪嗰啲咧係得一種嘅啫。所以我宁愿格格嗰啲系好好多 ，sorry 啊妈咪。 不过咧，我想话咧，而家嘅小朋友都系嘅，好多都系工人姐姐帮佢梳头咯。咁你会见到有时咧啲小朋友嗰啲头发梳得好靓啦，尤其是啲鬓边仔咧扎得好靓啦，跟住咧你就会好好奇，哇点梳嘅呢个头咁啦？我成日有试过咧，即系虽然我女系短头发啦，但我有试过问人哋个家长，哇你个女个头真系梳得好靓，你帮佢梳噶咁？跟住个家长就话唔系啊，工人姐姐帮佢梳噶咁。所以我就觉得哇，其实工人姐姐咧喺我细细个开始咧学你话斋咧，我都系见到有啲长头发嘅姐姐咧，即系学校啲师姐咧，系工人姐姐一路搭巴士一路等紧嘅时候，就一路帮佢梳嗰啲。辫仔咯，咁我就睇到哇，真犀利，一只手都可以咁样掹住头发，然之后可以翘到咧出神入化咁样嘅，咁犀利嘅，同埋翘到个头咁有层次嘅，即系你知翻学又唔可以太夸张啦，但系又唔会太单调。即系佢哋好取得呢个平衡咯，识得，我觉得好犀利呢件事真系。 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如果系啲格格嗰啲咧，系亦都会教我哋点样去嗰度梳，但系我自己同自己梳梳唔到嘅，但系同公仔梳或者同大啲人梳咧都可以嘅，系可以真系叫一个人长头发，即系你坐喺我前边，咁同你喺嗰度练习练习啊，或者同你玩，当系一个。玩个过程咯，系会学嘅。 我想 话 咧，我而家学梳嗰啲嘅辫仔咧，即系一格格掹落嚟嗰啲鬓辫咧，我都系跟以前搭巴士见到嗰个工人姐姐学噶。 真系啊？ 系啊，我所有啲即系点样梳头啊，点样扎辫，尤其是啲即系需要掹嗰啲辫咧，咩三手辫、五手辫嗰啲咧，我全部都系跟嗰啲工人姐姐学噶咯。 但系嗰阵时几大啊？你 几岁咯？ 哦， 系啊，我几岁已经开始系咁 design 自己啲头发噶啦。 但系你自己系可以自控自己梳噶嘛？ 某啲部分啫，唔系成个头梳晒嗰啲咯，即系可能系自己梳某几条咁样咯。 有啲格格系可以自己同自己梳嘅，系整得好靓嘅。呢啲人咧，我觉得系好犀利， 好犀利，好犀利，我都觉得系。长大咗之后咧。 咧，我就開始買嗰啲髮型書翻屋企睇咯，即係學下點樣整啊。但係咧，基於咧即係寧願瞓覺好過梳頭嘅概念啦，我而家都係堅持瞓到最後一刻，然之後先起身，因為太攰啦，真係。咁啊，不如即係爭取休息啦。每個階段追求嘅嘢都唔同嘅，我呢個階段追求嘅係健康同埋滿足啊，即係希望可以瞓得夠，咁啊健康啲，少啲病痛或者唔會因為攰得滯咧而容易會病啊咁樣咯。呢個真係好緊要，要平衡下啦。咁但係好啦，如果今日咧都準備外出有計劃嘅你咧，咁就可能都真係要注意一下天氣。今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早上局部地區咧係有雷暴嘅，而最高氣温咧係約31度，吹和緩嘅偏東風。現時室外錄的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係80%。再要提一提你咧，就係雷暴警告嘅有效時間咧，係去到今朝早上嘅8:30啊。 Sekarang temperatur 28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80%. Hari ini cuma waktu pendek saja yang bermatahari, sisanya itu juga bisa ada hujan. Di pagi hari juga kemungkinan ada petir halilintar.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1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berangin. Kedepannya 1-2 hari, ya, hari besok itu juga hujannya berkurang. Pada hari Selasa dan Rabu cuacanya juga masih belum stabil. Sekarang ini juga peringatan bahwa petir halilintar juga berlaku dan diperpanjang sampai jam 8:30. Janganlah kau berkata benci, walau hati tak sudi, biarkanlah anganku ikut bayang-bayangmu kemana saja. Mana pernah ku tahu jatuh cinta padamu. Dalam hati ini sayang, hanya nama.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这个时候都有些重要的资讯要麻烦格先生同我们讲一讲的。 Ini untuk permohonan masuk SD1 untuk September 2022 ya. Jadi untuk anak yang lahir pada atau sebelum Desember 31 tahun 2016 dan sudah siap masuk SD1 di sekolah pemerintah dan sekolah yang dibantu di September 2022, anak ini boleh partisipasi dalam admisi SD1 tahun 2022 yang mulai September tahun ini. Formulir aplikasi dan juga bagaimana caranya mengisi catatannya itu, informasi leaflet tersedia dari tanggal 2 sampai 27 September 2021. Orang tua bisa mendapatkan formulir permohonan aplikasi dari TK tempat anak sekolah, dan formulir juga tersedia di kantor distrik ya, dan juga di kantor pendidikan regional, di bagian alokasi tempat sekolah, dan di tempatnya Biro Pendidikan. Orang tua dari minoritas etnik bisa mendapatkan informasi ini dalam bahasa yang berbeda-beda dari Biro Edukasi di bagian alokasi tempat sekolah di Kuntong. Jadi informasi yang sudah diisi, aplikasi yang sudah diisi dengan dokumen yang ada harus diberikan langsung ke satu sekolah, satu saja ya, sekolah pemerintah atau sekolah yang dibantu pilihan orang tua. Untuk tempatnya di waktu sekolahnya buka antara 20 sampai 27 September 2021. Jadi harus lihat ya informasi terkini dari Biro Pendidikan di websitenya dan di pesan-pesannya dari mereka. Untuk informasi mengenai ini, orang tua boleh menghubungi Biro Pendidikan di 2832-7700. 咁关于咧小一入学申请咧，即系来年系讲紧2022年嘅九月啦。咁有啲嘅报名就需要进行嘅。咁如果想知道多啲嘅详情咧，就可以致电教育局嘅热线咧，就系2832-7700，2832-7700，了解更多啦。 Dan ini juga untuk orang yang mencari pekerjaan di Hong Kong harus mengerti ya, kalau di Hong Kong ini ya untuk mendapatkan pekerjaan tidak perlu ngasih uang atau semua apa saja untuk agen ataupun orang yang majikan untuk mendapatkan pekerjaan. Kalau ada yang meminta itu pelanggaran hukum. Jadi di Hong Kong ini adalah pelanggaran hukum yang sangat serius dalam penyuapan ini. Orang yang memberikan suap dan menerima suap, dua-duanya juga telah melanggar hukum, dan hukuman maksimum itu adalah 7 tahun penjara dan denda 500 ribu Hong Kong dolar. Jadi kalau yang meminta pekerjaan itu diminta oleh agen untuk bayar uang atau memberikan sesuatu hadiah, boleh katakan tidak dan laporkan langsung ke ICAC, yakni Badan Independen, Komisi Independen untuk Melawan Korupsi. Dan ini untuk memerangi korupsi di Hong Kong. Boleh pergi ke kantor mereka atau nelpon untuk melaporkan di nomor 25-266-366. Dan boleh juga ke websitenya di www.icac.org.hk。 如果咧真系都系想大家一齐维护一个廉洁嘅社会嘅话咧，咁啊记得咧，如果有啲乜嘢嘅话，就可以去举报，睇下适唔适合嘅话咧。咁所以知道啲详情都系必须嘅，可以致电呢一个热线电话25266366，或者上到咧呢一个3W.icac.org.hk 睇清楚嗰啲详情啦。 Dan untuk memerangi COVID-19 ini juga tetap kita harus melakukan kebersihan diri dan juga harus waspada dan prokes ya supaya bisa tidak terkena penyakit ini dan tidak terpapar. Jadi pakai masker, cuci tangan, pakai hand sanitizer, di rumah juga siram pipa Utrap dengan air 0,5 liter satu kali seminggu dan juga harus perhatikan ya ada peraturan apa untuk masuk Hong Kong belakangan ini dan juga apa persyaratan karantina di Hong Kong maupun di tempat lain kalau ingin pergi dan juga waktu kembali ke Hong Kong ada persyaratan apa yang harus dilakukan.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silahkan pergi ke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 咁亦都可以上到去咧www.coronavirus.gov.hk 啦，就了解多一啲嘅详情啦。节目嚟到尾声咯，格先生，我哋下个礼拜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嘅，咁亦都要记住啦，就系多谢埋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嘅支持，咁啊带嚟咗好多嘅印尼资讯啦。下个星期再见咯，格先生， 拜拜， 拜拜。Bye bye。 Tak pernah ku sangka ini terjadi. Kisah cinta yang suci ini. Kau tinggalkan begitu saja. Sekian lamanya kita berdua. Tak ku sangka begitu.Tak berlalu Untuk mencari kesombongan diri Lepaskanlah yang pernah kau ucapkan Kau tinggalkan aku Berilah kasih Kejarlah keinginanmu Selagi Kau tinggalkan